北京 FM 九六九正式开播，全天24小时不间断播出，精准锁定精英群体。 成长五年，立足北京，砥砺五载，感谢有你一路相伴。 悦动北京， 悦动北京， 经典飞扬， 经典飞扬。 北京 FM 九六九，五周岁生日快乐， 生日快乐。 不可取代的声音标志， 不可复制的声音表情， 不可复制的声音表情， 魅惑灵魂， 魅惑灵魂的 声音演出， 城市放牧，放肆扩听。 各位晚上好，欢迎收听城市放牧，我是龙野。不知道你对于爱情是怎么样解读的？我觉得有的时候是甜，有的时候是酸，但最重要的是两个人一起走下去。这两天被薛之谦和前妻高磊新复合的消息刷屏了。其实遇见一个合适的人真的很难，如果有缘遇见，请好好珍惜。 求，但愿人长 你有没有发现，有的人每天呢只睡4-5个小时，但还是活力充沛；有的人睡10个小时，还是觉得不够。一般成年人适合的睡眠时间呢是7-8个小时。睡眠研究专家把睡6个小时或者是更少的人称为是短时睡眠者，比如说爱迪生和撒切尔夫人；把睡9个小时甚至更长的人称为长时睡眠者，比如爱因斯坦；很多在科学和艺术领域有创造性的人都是长时睡眠者。可能很多人到了周末就自然而然切换成长时睡眠者了。 也不会

定似兄妹一对，你的他怎允许结伴观赏雪的泪，永不开封的汽水，让我抱在怀内吻下去。 一则资讯说，六年花200万出国留学，回国却拿2000底薪。一则海归到底是否合算的新闻呢，引发了讨论。其实人才呢是市场定价，那种依靠海归标签就可以拿高薪的时代已经过去了。我们期待市场对人才价值的评估更加合理化一点，而不是单纯看学校背景、海归背景。相信金子总会发光，是人才总不会被埋没。 你将喧闹世界按下静音，选择最激烈的无声抗议。你比谁都清楚，真心里伤心最近，感情细腻竟是命运伏笔。 1995周年台庆系列活动，房山、长阳、莱恩堡、葡萄酒嘉年华，9月15至17号，欢乐来袭，震撼畅快的泼酒大战，嗨爆的 DJ 音乐，璀璨的灯光盛宴，让您换种方式体验葡萄酒的魅力所在。咨询热线010-8036-0997。

就请你给我多一点的时间，再多一点的温柔，不要一切都带走。就请你给我多一点的空间，再多一点的温柔，不要让我如此难受。就请你给我多一点的时间，再多一点的温柔，不要一切都带走。就请你给我多一点的空间，再多一点的温柔，不要让我如此难受。让我欢喜，让我忧，让我甘心为了你付出我。 我身边有非常多喜欢旅行的朋友，他们说不想老了之后再后悔，风景确实会一直都存在，但是那一颗年少轻狂的心是会消失的，我觉得很有道理。高晓松说，读书让你成为一个不太苟且的人，一本书就是一个人。 看一本书就是在和一个人对话。在书籍的海洋当中，我们可以和名家思辨，和大咖交流，跟自己和解。读书和不读书的人连颜值都差得很远，有空一起看书吧。 我总是一个人走，心里却充满空洞，用太多借口来弥补寂寞，却无法找回自由。爱曾经擦身而过，喜欢在记忆里停留，习惯搜寻你的，只要你就足够。原来我们一直存在那最美的时候，你熟悉的温柔从不曾离开我，在我眼里看到什么全部都是你的笑容。我终于明白你一定会是我幸福的执着，这一次我不会放手。 虽然感觉有时候我们已经付出所有，但是还是只能够过平平凡凡的一生。一个可以自我安慰的角度就是尽力就好，享受过程就好。 几个人面对爱也全是虚